等到下一行是难言斗的雾，飘向国外的树，沉默对我哭诉。每个街旁的圆形广场，回家皆是悲伤，愿望化到回掌微凉。不忍望着声响，思念的白风向，那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，血色的开枪，彩色的手枪，交给的手掌，融化的蜡像，谁不在场？烛光向上，腐化的炸墙，矛盾多么大，堆积的思想，证据被完美伪造，那装聋作哑紧张的嘴角上。 成长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。